这首梅林茂给《花样年华》创作的背景音乐已经和电影本身拥有相同比重的地位。这段音乐源自铃木清顺的电影音乐《梦二》，由梅林茂作曲，伴随着男女主角周慕云、苏丽珍的邂逅反复的出现，诱人的华尔兹和弦乐的整体处理象征着两个人萌芽的爱情与守旧相冲突的矛盾。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旋律，甚至很多人一听到它的这个旋律就能马上脱口而出它的名字《玫瑰人生》。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广告片想要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的时候都会想起来这首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玫瑰人生》呢，来自法国著名的电影《两小无猜》当中的插曲。说到《两小无猜》这部电影，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给我们营造的这种爱情，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懂啊。但其实呢，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是这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主人公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被两个人的爱情所打动。 dance in old me fans.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 and rose.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在我们片头当中啊，我们节目的片头有一段音乐是用了《人鬼情未了》当中的主题曲《不羁的旋律》。一部精彩的电影之所以受人欢迎，故事、音乐、表演这几方面是缺一不可，而这部影片呢，正是把这些方面结合的是相当的完美，所以影片至今仍被人们列为是经典之作。通过流畅的叙述，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更巧妙的是，配以悠扬的乐曲，与片中的故事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声声的呼唤，是超越任何人间界限的对于爱的呼唤。该曲由法国作曲家莫里斯·贾尔所作，正义兄弟演唱。它既增强了故事的形式美感，又为真挚的爱情增添了无穷无尽的浪漫色彩，因而至今流行不衰。 日本电影当中有不少把爱情刻画得非常唯美的作品，比如接下来要介绍的《情书》，这是由岩井俊二自编自导的日本纯爱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情书》，讲述了一封原本出于哀思而寄往天国的情书，却大出意料地收到同名同姓的回信，并且呢，逐渐挖掘出了一段深埋多年却始终沉静的纯真单恋的爱情故事。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片开始，博子躺在雪地里面的电乐，白茫茫的一片，切到一个景深极开的镜头，在音乐的烘托之下，影片的名字唯美地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在中国的爱情电影当中，其实也有天人相隔、人鬼情未了的故事。比如说啊，我们一下能想到的，那就是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电影最后，小倩转世，而宁采臣呢，是死死地用肩膀扛着门板，担心阳光把小倩的魂魄照散。直到燕赤霞告诉他他已经走了，宁采臣这才回过头来，面前一地残酷的阳光。正因为一开始相恋就知道要诀别，所以呢才贪恋那朝露一般的温暖。而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也唱出了爱情如梦。 人生梦如如常，让那风霜明面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找痴痴梦幻的心爱，路虽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你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 舍不得失落，没有

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这几年呢，国产电影异军突起，而与此同时，国产电影的配乐也诞生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比如电影《匆匆那年》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以彭于晏饰演的陈寻和倪妮饰演的方茴跨越15年的情感历程为蓝本，道尽了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从分开到回忆的整个情感过程。王菲动人的声音再加上感人的歌词，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敲击着听众的心，演绎着这部电影当中感人的剧情和动人的情景，让人过耳不忘。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彼此挽回的时间。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1970年，美国电影《爱情故事》上映了，成为了电影史上不可跳过的爱情片的教材。简单纯粹的爱情故事，日后很多影视作品借鉴了这种富家子贫家女之间的恋情，并且呢，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拍摄手法，把故事讲的是充满力量。电影的配乐也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配乐奖，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曾经的插曲。电影当中，男主角在人生最低落的时期，女友离开了他。就在这个时候，您猜怎么着？那当然是遇到了女主角。女主角带他走出沉迷，找回自信，实现理想。男主角呢，却要把过去的前女友追回来。哎呀，你说这个故事，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明明两个真正相爱的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悲剧的故事。电影当中，两个人因为音乐相识，原声带也全部由男女主角完成。 Are you really here? Or am I dreaming? I can't tell dreams from truth. Fo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have seen you. I can hardly remember your face anymore. When I 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百分百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电影《暮光之城》全系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爱情故事，全系列以伊莎贝拉·斯旺和爱德华·卡伦一对苦命鸳鸯的情感纠葛为主线，融合了吸血鬼传说、狼人的故事，还有校园生活、恐怖悬念、喜剧冒险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凄美动人的爱情呢，则是全片最强烈的情绪。这一系列的影片也贡献了许多好听的原声带，下面这首歌出现在第一部的校园舞会当中，唯美温柔。 I was a quick wet boy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 all of your street light eyes wide on my plastic toys, then when the cops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配乐是电影《迷失东京》当中的《独自在京都》。 斯嘉丽·约翰逊站在花树丛中，寂寥又充满好奇地望着南禅寺里面缓然走出的穿着和服的宗教信徒，像是一种文明在窥望另外一种文明，一种被落寞怅然的心境包裹的心灵再去窥望另外一种安然从着的心灵，孤寂的感觉是那样的迷幻又不可触摸。这个时候音乐响起，虽然有爱情，但是一个人的孤独永远无法避免。又到了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相信很多人太熟悉了，那就是《大话西游》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生所爱》，由卢冠廷和妻子一起创作。歌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段感情。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电影导演刘镇伟称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 卢冠廷和妻子唐淑琛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所以就有了之后《大话西游》当中的这首《一生所爱》。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充满激情的音乐加速度。 从前现在过去便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冬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 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联袂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京味儿看京绝，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17